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最近呢，是有一部人气很高的电影《挚爱梵高》啊，中文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在这个电影的开头的字幕的时候呢，就说明啊，这部动画片是一个动画片啊。什么画呢？是由超过100位画家完成的一个油画的电影，就是每一帧都是一幅油画。宣传海报和预告片上呢，也都可以看出来，这些油画呢都是梵高风格的。那故事呢也讲的是梵高的故事，所以说这部电影在今年的这个安溪动画电影节上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都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是一票难求。从去年的12月上映以来呢，也是备受关注。梵高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画家之一了，他的人生也是充满了戏剧性。究竟真实的梵高是什么样子，他的作品我们又怎么去读懂呢？今天我们就从《挚爱梵高》这部电影来说说梵高。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特邀美术展览评论员韩美玲艺术馆馆长助理田达志先生。田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是看了这部电影的，相信也有很多也看了这部电影的朋友。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开头设计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因为人们知道梵高是因为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几幅很出名的作品可能是已经是成为了各种人们生活中的元素。其中有一幅呢就是夜间咖啡馆，而电影的开头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非常好的复原了夜间咖啡馆，而且呢是把它变成了动态的，就是演出了咖啡馆还有人在打架，还原度是很高的啊。第一感觉就是梵高的画呢是动起来了，非常有趣。那田先生应该也是看了这部电影了，那看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这第一个镜头，或者说看到前几个镜头，看到熟悉的那个夜间咖啡馆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是有一样的感觉呢？很奇妙的感觉。 这部电影呢我是看了两遍，一遍是自己看的，一遍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看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个也看了很多这个坊间的评论啊，有人说，我觉得说这句话说得很恰当，就是有人热泪盈眶，有人昏昏欲睡啊，对这个作品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呢，我觉得他的一开场是很炫的，就是梵高画作中的那种鲜明的色彩，然后线条的这种流动感，然后整个那种氛围，就他开头很抓人，一下就把你带到那个情境中间去了。 是。确实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因为以前就是这几幅最有名的作品，无论是研究梵高的，还是就是研究油画的，还是不研究的，应该都是大家有印象的啊，对这样的著名的作品，尤其是星空啊、向日葵啊、夜间的咖啡馆啊，所以说我也是一个见过这幅画的，不能说真迹啊，没有见过真迹啊，就是说也是见过这个画在各种这个画册上啊之类的出现的啊，然后我也是觉得，哎，那这个导演就很聪明，当时就觉得就是说一下就把这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变成了故事的开头的一个场景。 是 啊，确实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很抓人啊。那这个电影中除了他画过的场景，也出现了他很多画过的人物的肖像里面的这个角色。 对 啊，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出现的就是他画过的这个大胡子老邮差啊，包括这个邮差的儿子这个黄衣服的男子啊也出场了，就是包括梵高生前的这个住所住的地方，以及他平时经常去的地方的这些朋友或者打交道的人啊，也都出现了在这个电影里。那用梵高的话来讲梵高的故事，也是这部电影的这个口号或者说特点。那在电影里，田先生您这边是读出了哪些梵高的名画呢？ 观众可能对梵高的故事都有所了解， 对， 一个是他的人生比较传奇， 是， 另外一个是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这种感染力。这部电影咱们具体说，这部电影95分钟，他的开头的这几分钟5分钟非常之炫。刚才你谈到的那个邮差的儿子， 对， 实际上就是替那个邮差把那个梵高生前的一封信要送给那个他的弟弟提奥，然后他就此展开了一个这个寻找梵高生活轨迹的这么一个 旅程， 嗯， 然后间接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梵高之死的这么一个谜。油画的这种动画片呢，它导演的应该是很辛苦，从梵高的120幅原作之中创作了1000多幅手绘，然后逐个定帧形成了这部作品。 是 啊，他的导演呢应该也是一个梵高的粉丝，通过真人演员进行这种化妆扮成的这种油画中的人物，然后再把它进行油画的这种处理。所以说这个刚才你说这能够看出很多作品，其实我们看到里边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梵高笔下的， 是都是有出处的， 都是有出处的，包括场景，我记得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那个穿过铁道的那个人背影在走， 是， 都是梵高，其实都是梵高有原作的， 对，包括田野的景象， 对， 田野里的乌鸦，其实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如果说，很了解梵高的，看起来应该是在见一个老朋友一样。啊，就是说都是自己熟悉的画面啊。当然了，田先生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电影有的人觉得非常引人入胜啊，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昏昏欲睡了。那就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觉得它的这个叙事的节奏啊，包括它这个整个人物的对白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缓和的。 它的故事情节呢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这个和我们电影的这种故事的这种矛盾冲突设置还是有区别的啊。 是。 但是因为它呢实际上就像一个缓缓展开的一个画卷，我们跟着这个鲁兰来一起来看梵高就最后那6周的生活，实际上是 对 啊。那么，其实关于梵高的故事呢，因为早在1934年就有人写了一部小说叫《渴望生活》，那么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那个《梵高传》拍的电影也拿了奥斯卡的奖，所以这次2017年这次这个《挚爱梵高》呢，是推出了一个首部油画风格的动画片。我觉得它这个概念打得非常之好。 是的， 它的油画到底从什么地方能够感染人？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是的，因为有很多网友可能说觉得他把这样的一个油画的形式去搬到电影上，而且可能他们会觉得你这个电影里的油画比不上梵高的这个设计啊，或者说他这个灵动感啊，没有他这个神韵等等。包括有人说，因为他的主线其实，梵高不算是男主角。其实是他笔下的那个黄衣男子。 对。 是做了一个引子嘛，以一个男主角的身份去串联啊，以他的这个寻找这个梵高的生前的各种事迹，或者说就是他这最后就六周的这个遭遇的事情， 对， 去调查他到底怎么死的，其实有点像一个侦探片的感觉了。 是是是 啊， 就是这个是艺术形式里面最好的一种作品，一流的作品，它是不适合改编成另外一种形式的。 没错， 比如说我们讲，你像这个《百年孤独》，这个马尔克斯的小说，他怎么拍成电影？我觉得这个没办法。那只有这种 通俗一些的 ，它适合再创作。 是。 那么，其实梵高的油画呢，我觉得有这个特点，就是大家看到他画面的时候，虽然画面是静止的，但是你会有一种流动感。 是的。 但他真的流动起来的时候，你反而觉得他不如原来的那种感染力。 流动的不满意。 对对对，他有一个那种发动之前的那个高潮， 是 正好在那个瞬间点。 没错。 那他真的动起来的时候，反而不如那个瞬间点抓人心魄。 是。所以说，这个之所以他会被称之为伟大，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啊。但是呢，无论是这个片子啊，可能有人会以为这是个艺术片啊，最后发现啊，一个这个侦探片有点商业化了等等。其实在这也是想说呢，每个人呢可能对他的艺术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喜爱。 还有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主角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主角呢，除了人物之外，画面中的所有场景其实也是主角。 是， 就是我们看到了那种金黄的那个麦田， 对， 看到了那个丝柏树，看到了星空，看到了那个星空在水面上的那种倒影，其实这些画面我觉得都是主角。 是的， 他不能按照一个故事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没错， 他的整个画面就是他的主角。 是的，其实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对梵高的这个爱的方式， 一种致敬。 是，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对这个能不能模仿到梵高的画的精髓太过苛刻，其实也是没有很大的必要。这个网友沙罗在刚才就互动说了，我们最喜欢的画家就是梵高，在荷兰旅游的时候专门去看了梵高的博物馆，非常的震撼啊。那梵高确实咱们很熟悉的西方的艺术家了，他的艺术成就田先生来给大家简单的讲讲吧。 梵高的艺术成就呢，其实他是在这个从美术史上讲呢，是被归在这个后印象派。那么后印象派呢一共有三位巨头啊，塞尚、梵高和高更。那么梵高呢是出生在1853年，这个白羊座，我特地查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星座跟性格还是有一点关系啊。但是梵高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

女招待啊，那女招待对他非常热情， 嗯 啊，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性格， 嗯， 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是就是。包括他割耳朵， 嗯， 好像说据说也是送给了一个妓女， 是， 所以说他这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心思在这上面， 嗯确实，作为一个就是普通人， 嗯 啊，有血有肉的人，肯定是要有异性的故事， 有故事， 或者说有这个关联， 是 啊，就是有爱慕之情，但是可能就像刚才田先生说的，他的整个的灵魂，整个的大脑在画布上， 他应该是为绘画而生的， 是的。梵高生命中的女性故事其实更多的是传奇和演绎。 对 啊，这个网友罗斯壳提了一个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啊，他说这个莫奈是印象派啊，马蒂斯是野兽派，那梵高呢究竟算什么画派呢？其实田先生之前也给我们有过一些介绍啊，那这时候能不能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田先生每次来我们节目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科普的绘画方面的知识，就是能不能在一个框架当中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简单的说一下印象派吧。因为梵高实际上从大的范畴里边是属于印象派的， 嗯， 那么印象派呢实际上是分三支儿， 嗯 啊，最初的印象派呢是像莫奈、雷诺阿、巴齐耶， 嗯 啊，他们呢实际上大家老说马奈是印象派，但马奈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印象派，马奈是印象派的先驱，就是马奈开启了印象派的这波， 嗯， 那么印象派里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莫奈、雷诺阿啊，那么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更、塞尚和梵高被称为后印象派， 对， 虽然他们是同一波人啊，但他们是认为是发展了印象派的不同的方向， 嗯， 像一个邮递员一样把印象派拿邮包送到不同方向， 是的。 那么这个高更呢成为象征主义的先驱，这个梵高成为表现主义的先驱， 嗯， 这个塞尚呢就成为这个现代主义之父 啊， 哎，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新印象派，新印象派主要指的是修拉， 嗯， 就是画那个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点彩，就是他那个都是点点的重合起来的那种。 嗯， 那么印象派大概可以分为这个三支，梵高呢是属于其中的这个后印象派啊。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过，这个后印象派这个名字是在梵高死后，哎，1910年才有人提出来的。 是， 所以无论是梵高、高更还是塞尚，都不知道自己是后印象派。 是，他们应该当时也不会就是说系统的非要来个门派之分。 对对对，他们当时也没有。 对，也是后人这样的研究者站在整个宏观的角度 对 去进行， 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把梵高作为这个表现主义的一个先驱。 嗯， 那么在梵高之前呢，这个15世纪有一个叫埃尔格列科，他实际上有一些表现主义的这种苗头出现。 嗯， 那么在梵高之后呢，就是蒙克， 嗯， 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呐喊， 对， 那个啊，蒙克是受了这个梵高很深刻的影响 啊， 哎，所以这个表现主义这条路呢，把梵高作为先驱，哎。马蒙克，当然后边还有比如像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等等，还有很多， 对， 那么都是在梵高的这支儿又走下去的。 对，表现主义其实讲的就是要表达自己的个人的内心， 就是他注重的是内心感受的一种表达， 嗯， 而不注重对客观事物的一个描摹。 是 啊，那其实你说印象派呢，印象派它实际上也是对客观世界的一个描绘， 是，也不像完全的抽象派那样， 对对对， 就是 完全没有形了， 是， 哎，你抽象的就完全没有形了， 嗯， 那么后来其实这种表现的和抽象的其实并不矛盾，到后来又发展出抽象表现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又出现这种抽象表现主义，所以它这个艺术交锋呢，它是不同像河一样，从分成不同的支流， 对， 在不同的时候又汇合起来， 是，不同的时候可能又会分开， 对对对， 啊，那网友王小白就是说，他去年前年呢都去过上海去看过梵高的多媒体展， 哦， 啊，这个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就很惊讶啊，到现在也很惊讶，说没有真迹的梵高展，为什么还会有人去买单？就是说是看什么看画儿。对吧，但不是真的，他可能会挺惊讶的，就是说现在如果说想看梵高的真迹，是不是不走出国门应该是很难了， 很难的，应该讲， 嗯， 就是在荷兰有这个专门的梵高博物馆， 嗯， 那么为什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电子展呢，这个事儿实际上还想多说两句 啊， 因为梵高博物馆呢它对于这个梵高的这种文化的推广是非常的重视， 嗯， 他在自己的官网上公布了所有的梵高作品的，就是他馆藏的清晰的那种大图，大家可以拿到这个清晰大图，而且他鼓励你用他的这些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嗯， 当你拿到这些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后，你还可以寄给他，他还给你评奖 啊。 那么他讲呢，他就是说他是梵高是属于是全世界的，而且你看到了更多的这种梵高的出现在各种衍生品上， 嗯， 你会更加想到我的博物馆来， 是， 所以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嗯。 那么当年我们曾经跟梵高博物馆有过接触，那个时候也想把梵高的作品拿到 中国来展， 嗯， 但是最后没有成型，因为梵高博物馆的那个馆藏数量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大概只有120几张、所以他当时要拿过来的作品，可能只有30几张， 嗯， 30几张凑不出一个展览，而且没有那种重量级的展品， 是， 所以最后这个展览也没有做成 啊，也是比较遗憾， 比较遗憾， 但确实难度是很大的， 难度很大 啊。那这个多媒体展的形式当然也不止在梵高这边有， 对， 啊、 韩莫奈呀、啊，好像雷诺阿都做过， 对。那大家对这个也是比较好奇，或者说看过的人可能也会评价不一啊。那田先生这边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形式的？因为确实就像刚才说的，看画其实是一笔一笔画出来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现在变成一个电子的形式。那如果说大家想带着孩子去欣赏欣赏艺术，或者说给自己来充充电啊，接受一下艺术的这个熏陶，那多媒体展这种形式您是支持的吗？ 我觉得我还是支持的， 嗯， 因为我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就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最顶级的作品是不适合被改编的 啊， 但是通俗的那部分是可以被改编的，就是你改编的时候，你不要求另外一种形式能够表现它这种艺术形式能表达的那种极致， 对， 它是达不到的，但是它改编成另外一种形式之后，不论它是利于传播也好，利于大家更好的观看也好， 嗯， 它都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行了一种尝试，让你能够知道。有这样一件顶级的作品，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禁也会想啊，就是其实当时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其实梵高并不是一个完全孤僻的，就是脱离了绘画圈的人。 对， 他当时跟这个法国的聚集在巴黎的很多的著名的同时代的画家都认识。 对啊，都有很纯真的交往。 对，天天吃饭喝酒的人。 对对对。 对，就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想啊，我们。从现代人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比如说我画的确实不错、但是呢没人知道，知名度不高、那我托我的这个知名度高的朋友给我办个展、让大家看一看，其实也许就不会就是像那样的感觉自己画卖不出去啊，没有成就感，不被认可的感觉可能会少很多、那从田先生的角度来看，是真的是当时的这个主流的艺术社会上、艺术氛围上不太认可他的这个画法呢？因为有这样的说法啊，还是说真的是像我们现在说缺一个好的推广公关团队呢？ 这个可能从两方面来说 啊， 一方面梵高自身呢，他对于这个当时的这种印象派的那种画法呢，还是有一定距离。他觉得他那种画法呢，还是在描摹现实，没有把那个真正的内心表达出来 啊。 所以他呢就是要最后从巴黎离开啊，这是从他自己那个，从这个整个艺术市场的范围来说呢，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巴黎这种先锋派的艺术市场，实际上还是美国的这些，比如像古根海姆，像惠特尼，像这些家族在收藏。所以当这个梵高离开了这个巴黎之后，离开这个艺术的中心之后，那他的作品的离市场也就远了。 啊，确实，那。今天也是很高兴能够和田先生一起聊梵高，那么今天的节目也是了解了梵高，了解了他的作品，他的时代，也是再一次感谢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的节目，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是谁在等待？是谁在流泪？谁在酒杯中陶醉？是谁在做梦？是谁在追赶？是谁在午夜里体会了你的温暖？杜拉斯的秘密和高地的碎片，在海滩，是谁不再沉默？是谁开始心软？是谁领取了承诺，等待兑现？ 在等待，是谁在流泪，是谁在酒杯中陶醉，是谁在做梦，是谁在追赶，是谁在午夜里体会了你的温暖。路上的香气在相扶里打得尖，是心软，是谁领取了承诺，等待兑现， 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有没有问题，需要答案，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 我的